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太监李莲英。话说自从顺治皇帝在北京坐上了龙庭，这大清王朝已经走过了整整205个年头，这时候的帝国早已经没有了康乾盛世时候的龙腾虎跃的雄姿风采，倒更像是一年迈龙中的老人。虽说龙脉还在延续，气数未尽，但大厦倾倒的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这一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当第一场风雪飘飘洒洒掩白了华北平原的时候，在子牙河畔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又一个年轻的小生命来到了这个充满艰辛的社会当中。李莲英生于道光28年10月17日，他的父亲是直隶河间府大城县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有5个儿子，李莲英是其中的老二。在李莲英幼年时候，由于为生活所迫，他们举家前往京师，开了一家熟皮作坊维持生计。后来李莲英出名之后，民间为了嘲笑讥讽李莲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皮削李。李莲英9岁入宫，按照时间推算，那应该是在咸丰7年，而据清宫内务府档案也可以印证这个说法。在清宫内务府档案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李莲英咸丰7年10月11日由正亲王端华门上送进，年13岁，进宫的时间相同，而年龄却比碑文当中大了4岁，两种记述似乎都很可靠，那么孰是孰非已经无从查考了。但是在清代，贫苦人家的孩子投充做太监，为了能够保证顺利入选，虚报年龄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李莲英本来长得少年老成，所以还是9岁的时候入宫更为贴切一些。那无论是9岁还是13岁，那都还是一个纯真活泼的孩子的欢乐时光。但是李莲英已经没有了幸福的童年，当他接受净身的那个瞬间，他所承受的是撕心裂肺的痛苦，他已经永远告别了母亲温暖的怀抱和童年时的欢乐，和千百个太监一样走上了一条痛苦屈辱的不归路。那么关于李莲英的发迹 民间的传说多为杜撰，最常说的就是善书心疾。而1978年再版的《国朝公史出版说明》中也提出，太监李莲英以善书心疾受到慈禧的宠幸，由梳头房太监提升为总管太监，居然赐二品顶戴。这些显然也是不准确的。那么李莲英究竟如何发达起来，从一个不满10岁的小太监爬到在宫内权威赫赫的一代宠监的呢？还是让咱们从清宫秘档当中来追寻李莲英发展的轨迹吧。在清宫档案中，有李莲英从一名小太监到二品总管太监的详细而准确的记录。从这些记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莲英在咸丰7年进宫，起名叫做李进喜，分配在奏事处当差。咸丰10年4月，他被调至东路景仁宫当差。同年8月，英法联军就进攻了北京城，李莲英随咸丰皇帝御驾逃往热河。第2年的辛酉政变时，有一种说法是李莲英曾为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欣通风报信儿。但是李莲英当时年纪幼小，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在两宫皇太后前当差，所以说他参与了那场政变活动的理由显然不充分。同治3年4月20日，李莲英被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御前当差，而这个时候正值长春宫小太监安德海红得发紫的时候。那安德海与李莲英是同年入宫的，年龄比李莲英大了1岁，入宫之后即分到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的储秀宫当差。由于这安德海生的就聪明伶俐，深得慈禧太后的宠爱，并得了一个十分亲昵的爱称灵山。话说慈禧太后酷爱给自己身边的小太监起名，他曾经给身边的4个小太监起名，分别叫做德平、德安、德如和德义，以取平安如意之意。李莲英的莲英这俩字也是慈禧给起的。但是从李莲英之后，再也没见过慈禧给其他的太监起过名字。因此尽管李莲英与安德海二人细数同年，差距却在逐渐拉开加大。 作为一个太监，他和千百个同行一样，有着残缺的身体和残缺的生活。所不同的是，由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和宠幸，李莲英的后半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然而也正是得益于慈禧太后的惠顾，李莲英也和他的主子一样，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太监李莲英的宠辱一生。 同治7年，安德海被赏戴了7品顶戴，而李莲英才刚刚得到8品顶戴。2个月之后，安德海就又被赏戴6品顶戴兰陵。不过安德海很快就因为年少得志，狂妄恃宠，不能自重，终因为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私逃之罪，在同治8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就地正法。但是李莲英也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样迅速取代了安德海的位置，而是遭到了安德海一案的拖累，和全宫所有的有官职的太监一起受到了罚俸的处分。1个月之后，当其他太监陆续被解除处分的时候，他又因为华懒不当差被革去了8品顶戴及钱粮，直到12月份才被解除处分，并且恢复了8品顶戴和钱粮。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李莲英并没有得到慈禧太后的格外青睐和赏识。但是李莲英啊，毕竟是个十分聪明灵巧的人，正如墓志碑文当中所说的，聪颖有大过人者。他很快就通过安德海的际遇弄明白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摆正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安德海是由于过分恃才邀宠而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被李莲英是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头。 因此他不仅学会了揣摩主子的心理、性格、习惯、爱好的方法，能够千方百计地讨自己主子的喜欢，同时他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那看起来这才是李莲英继安德海之后成功的一大秘诀。同治11年起，李莲英开始进入了他的发迹时期。就在这一年的9月21日，他被赏戴了六品顶戴花翎，月薪银8两5钱。而同治13年以后，李莲英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升迁时期。在这一年的3月10号，他被任命为储秀宫掌案首领大太监。按照清宫的旧制，太监进宫服役满30年，没有大过失者，才能选补首领太监。但是李莲英这个时候进宫服役才17年，就已经成为了众多太监当中的佼佼者，足可见慈禧太后对其恩眷之深。同年9月15日，李莲英又被赏戴四品顶戴花翎，11月12日又被加赏貂皮马褂。光绪五年12月28日，31岁的李莲英被任命为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赏月薪20两。七年10月14日，李莲英再度奉旨被赏加三品顶戴花翎，赏月薪28两。十年10月初一日，赏38两月薪。16年6月17日，再奉旨加添银10两，月薪48两。光绪20年正月初一，李莲英奉旨被赏加二品顶戴花翎。至此，李莲英的升迁之路似乎也因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暂告一段落。自同治11年起到光绪20年止，在这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内，李莲英从一个极其普通的八品太监一跃升为二品花翎总管，月薪也从8两5钱增加到了48两，其升迁速度之快，待遇之高，是任何人都无可比拟的。而在慈禧太后和李莲英之间，几十年所形成的主仆关系和感情是非同一般的。慈禧太后可以说是个权力欲极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狠手辣的独裁者。然而，这并不是她性格的全部。在他性格的另一面当中，他最害怕的是孤独、寂寞，时时需要有人陪伴他消磨从政以外的那些无聊的时光。晚清宫廷太监刘兴桥、赵荣生、冯乐廷等人曾经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当中回忆说，清朝末年，女主里寡妇多，当权的西太后虽然有好多事情要做，但是日子过得看起来也是怪无聊的，他闲下来的时候写写字、画点画、看看戏，心神也像没有着落似的。能解西太后心烦的就要数太监李莲英，李莲英最会服侍他，成了他离不开的人。他俩人的感情看起来非常的密切，然而清朝的宫规那是相当严厉的，即使受到慈禧太后格外恩宠的李莲英，在出现过失、犯了错误之时，同样要受到处分及惩罚。光绪六年11月，李莲英因为做错了差务，被摘去了顶戴，并且罚月银6个月。一个月之后，慈禧太后格外开恩，赏还了他的四品顶戴，但是月银照旧扣罚。光绪九年，李莲英本人自己传旨，因犯有失察过错而自罚月银1年。光绪11年，又因失察本处首领误班而被罚月银6个月。很多人可能认为，慈禧太后如此宠爱李莲英，这个惩罚还不是比划一下、装装门面而已吗？然而，据清宫档案所记，从光绪12年正月起，敬事房按月收到了李莲英缴来的罚银整整6个月，共计204两。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慈禧太后为人的一个侧面，尽管她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但是她更加深悟治人之道，在执行制度上是从不会因人而异，即使是再亲信的太监，该罚的也照罚不误，从不会宽容和须臾。 同时我们又能看到一个时时刻刻谨慎小心，处处低调做人，特别是在慈禧太后面前低调做人的李莲英，这更是几十年来慈禧太后对她深信不疑、长宠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由于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与日俱增，就必然引起朝野各派势力的关注和议论。一般趋炎附势的卑鄙官员确实不乏游走李莲英门路的人，他们千方百计地送礼请托，希望李莲英能够在慈禧太后面前美言几句，以达到升官发财之目的。李莲英呢，是个非常狡黠的人，送上门来的钱财是照收不误，但是在慈禧太后面前，他是一句话也不会多说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主子面前，奴才的多嘴饶舌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他才不会傻到干这种蠢事的份儿上呢。实际上，这种外放官员，只要钱花到了点子上，已经预备引荐了，那么无论走不走李莲英这儿的门路，都肯定会得到外缺的。但是通过那些前客造成的声势，就都以为是李莲英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了呢。作为李莲英来说，他只是一心一意地伺候这太后老佛爷，如果有人参奏他交接外官、纳贿干政，太后是决然不会相信，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一来保证了慈禧太后的恩宠不衰，二来是财源滚滚而来，李莲英当然是乐在其中，乐得其成。当然了，有人奉承，自然会有人抨击。李莲英第一次遭到朝臣猛烈抨击是在光绪十二年，这一年的四月，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海军已经编练成军，奏请派大臣校阅，慈禧太后当即派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轩亲自前往巡阅北洋各海口。由于奕轩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身份贵重，因此加派太监御医随行，以示调护。这位醇亲王是一个城府极深而且非常谨慎的人，在慈禧太后召见之时，他主动要求派太后身边的宠监储秀宫的总管李莲英随行，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减少太后对自己的猜疑。而此举呢，正中慈禧太后下怀，立即得到她的允许。于是醇亲王四月十三号抵达天津，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兵轮出海，先后巡视了大沽、旅顺口、威海卫、烟台等处，五月一日回京复命，并奏报巡阅的情况。此行一切顺利，只因为太监李莲英随行校阅水师，而在朝廷掀起了一阵的波澜。那么按照清朝的制度，由亲王主持这样规模的阅兵大典，同时另派太监随行，在历史上并无先例。而这个消息一传开，舆论是一片哗然，众臣们纷纷上书进谏，反复强调阉官是祸害，希望不要重蹈前朝宦官之乱。奏折呈上之后，慈禧太后是极为不满，第二天他就颁发了一道长达600多字的懿旨，亲自为李莲英辩解，并且斥责这些大臣们是危言耸听。而这件事情到此也就算告一段落了。然后到了光绪二十年，甲午海战失败，全国舆论纷纷，而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无人敢直接批评他本人，于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就成为了替罪羊和众矢之的。陕西道御史恩溥、福建道御史安维俊等人纷纷上折子参奏李鸿章及北洋将领贻误军机、丧权辱国， 同时他们也再次捎带脚的把李莲英也参奏了一本。其中很多人都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大太监李莲英由于受贿而出面包庇了北洋这批无能的将帅。于是人们似乎都相信了李莲英此时已经公然把持朝政这个事实。其实谁都清楚，包庇北洋将帅的并不是做奴才的李莲英，而是做主子的慈禧太后，只不过谁也不敢把矛头直指慈禧太后罢了。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终于有人向慈禧太后挑战了，那这个人就是御史安维俊。安维俊在奏折当中尖锐地指出，人们都说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莲英实左右之，我就不敢相信，因为太后已经归政了，要还是牵制政事，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天下臣民了。再说这李莲英是什么人，他哪敢干预朝政啊？如果这是真的，祖宗家法岂能容忍？安维俊这里说的是十足的反话，说穿了就是直接要求慈禧太后不要再牵制皇帝，并且严厉处置李鸿章。这个折子一上，慈禧太后当然是异常的震怒，马上以皇帝的名义将安维俊革职，并且发配充军。这场风波在慈禧太后自己的干预下又平平安安地度过了。总之吧，作为慈禧太后的宠奸和奴才，置身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中，李莲英没有权利选择，也没有任何资格去申辩，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光绪34年10月22日，慈禧太后病死于西苑的颐銮殿。在办理慈禧太后的丧仪之后，李莲英主动提出了离宫，而这个时候他在宫内已经生活了50多年。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为了感谢他在宫中服役多年，准其原品休职，就是说他可以带原薪62钱2米退休，这个待遇在当时可以说在太监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围绕着李莲英出宫以及他的身后各事，社会上又有很多传说。有人说他自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以后，害怕遭到报复而退居宫外，以保全自己的项上人头。也有人说李莲英死后，宫中太监纷纷抢夺他的遗产，隆裕太后下令查办，将其悉数充公，并且用于宫中的大兴土木，购置西式家具等等。类似这样的传闻一时之间是非常盛行。那这些诋毁呢，多出自于一种感性的发泄而已。更奇的是还有人说李莲英生前得罪了太多人，出宫之后就深居简出，怕人报复，但最终还是被人在后海附近暗杀，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李莲英出宫2年之后，于宣统3年2月初4日悄无声息地病死在了北京自己的寓所当中，时年64岁。而这时绵延了200多年的大清帝国也已经风雨飘摇，危在旦夕了。尽管如此，清宫里的隆裕太后对这个一辈子当牛做马的忠顺奴才的死还是十分伤心的，于是下令赐银1000两大办丧礼。李莲英死后的丧葬规格应当说在清朝的太监当中是最高的，他的坟墓被允许建在恩济庄太监冢地当中一个独立的院落当中，前面有石柱桥及牌坊，牌坊横眉上书亲赐李大总管之墓，院内东西侧各有亭子一座，由于是太监不敢建制，其墓顶用3合土建筑。李莲英的墓碑是用汉白玉制成的，高3.5米宽1米多，规格应该是历朝太监无法比拟的。唯有一条，因为生前的名声不好，那些名臣显官文人轻视难以寻觅到一个人为其撰写墓志碑文，无奈只好由晚辈子侄代笔来进行一番自我吹捧和美化。这也是传奇太监李莲英宠辱一生的最后缺憾了。作为一个太监，他的皇室奴仆身份和千百个同行一样是无法更改的。